匯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葉輝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沒多久之前有一個民意調查問香港的人， 做香港人苦不苦？ 原來七成的人覺得 好苦， miserable。 苦從何來呢？ 當然你住了做了李嘉誠的兒子當然不苦，李兆基的孫一出生就不是哭，是笑到咔咔聲。不過你是一般普通平民，包括中產階級，真是香港人很淒涼，沒有背景，沒有億萬富翁老爸， 讀書就填鴨式，出來我當你打山打四進香港大學中文堂出來找工作，競爭找工作之後現在不夠錢落訂上樓，不夠錢落訂上樓，愣住找不到老婆或者女友跟著另一個，失戀 又溝過第二個，有沒有後面一大陸妹大把上去揼下骨就撿件。但是婚姻、感情是否鞏固呢？好了，我當你撿到件很好的，很有義氣的。當年新馬仔追到鄧金梅，雖然長嫂跟你打點得很重要。 開始散業、生兒子、死了、教兒子、教女那裡過關，我到三十多歲、四十歲添定，又是另一卷的辛酸史。所以你說做人是很淒涼，慘得很厲害。你聽到有所謂三仔主義， 總之你又做律師、做會計師、三師之外，你的目標是要三仔、老婆仔、車仔、車仔，還有生一個仔。但這三樣東西除了車仔，你不駕駛就由他，我就不駕駛，但老婆、兒子其實都很傷腦筋，即是家庭 子女的不只是養育，子女還有一些，你有很多時以前不知道，以前你聽見99就長懷白水丘，我都不記得，生年 不滿百長懷白水丘，生千歲丘，但是兒子不理，當你今年90歲，你兒子60歲，你都還是休他的，當然你生了兒子，你第一休先。 好了，拿巴素醫院恭喜恭喜，蘇哈八磅母子平安，你看看多脆齒，於塊面黃黃的不要緊，這些黃疸小孩子正常過了幾天白回的了，嘩嘩嘩豬肝的顏色正不正常，那個屁股是否嚴羅王出生打到出生為止，這些小孩子子斑會退的。 不過呢，你的兒子馬上檢查視覺、聽覺，在他面前仰一隻手，找個鈴鈴鈴鈴鈴看看小孩有沒有反應，那一個時刻你開始憂了。萬一大吉利時回來，你的兒子的視力好像對這些搖動的物體 好像沒什麼反應，不是吧，醫生檢查一下，再檢查一下，放心沒事，剛才那裡他欺負了，現在正常了，感染一下鏡。好了，跟著蘇哈拿地八磅打各種針，跟著小孩要成長一歲兩歲發燒， 發燒要抗體免疫，但歪一點點你又怕他是禽流感，又怕是豬流感，尤其現在各種流行性感冒。如果你是新科老爸老母，有個兒子生了添丁三幾個月，你抽他出去也不是，不抽出去你死了。 你兩公婆或者你老婆即是弟弟的媽媽就在助月友陪她坐牢事之為產後抑鬱症產後抑鬱症的老婆產後抑鬱症性情大變 不知為何又想死,一會又說很淒涼,淒什麼涼,生了出 你不明白我們的女人,總之覺得很淒涼,這些叫產後抑鬱 晚半夜接到電話 接到電話,那時的電話不是手機 明明生了鬚出來,這麼趣似飲泣 因為你夜回來 不是,尤其是你回來,聽電話一響 那些電話很大聲 一聽就聽到女人的聲音 什麼? 一聽到女人的聲音兩句是我老婆嗎不舒服就這樣你放下電話他當日不問你隔了三天就說半夜三更又有電話來前晚2時41分外面阿姨打電話來定了性了定了性了什麼問你出誰誰 不是,那個是公司秘書催我明天 秘書怎會2時多? 這樣的語氣?發酵嗎? 那你又陰聲細氣跟他說? 是啊,你陰聲細氣,我不想誤會 若要民不知,除非己莫為 若果你說,無事無幹,身家清白 用不著這麼鬼鼠 剛才那些是虛擬,全部設計,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從來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這是一個戲劇對白,以及搜集各種不幸的案件的個案,將它濃縮而成 罵得兩罵,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粉? 你都知道現在買不到奶粉嗎? 你這個臭小子,三更半夜回來 你知不知道奶粉多少錢? 你都吃濕米,被大陸人搶到180多元,你知不知道? 什麼都押給我做，柴米油鹽全部我搞定。如果這是一個雙台廣播劇，就一個行雷。然後有一個沉著聲的來說，幸福的家庭只有一種，悲慘的家庭有萬萬千千。以前沈少文、監製時沒有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就沒有了。這些你說是不行嗎？也不算。只不過在香港社會 各種的壓力、焦慮、抑鬱、交煎而食。剛才說是娶到老婆，我當你是有四五百呎，住得在相當合理，置富花園、海怡半島、九龍、麗港城、德福，經常有些東西。 所以為何香港住的大廈,有些鄰居之間很冷漠呢? 很簡單 你買一層樓,一個小家庭,在得到住,生了一個兒子 兩夫妻,圍繞兒子之間,日吵夜鬧,心情惡劣 好像剛剛剛才飾演大丈夫那個 鬧完一輪,第二天起床上班,你猜他有沒有好面口? 拿好面,拿一件西裝出門口的時候 隔壁屋,你住B座,C座那個人跟你同一間,葉先生早晨 見你的樣子,都知道滿懷心事 就不出聲,為什麼不出聲? 他又是這樣 各人拿著口面出來,那個老公 久而久之,都沒有潤滑劑 換言之,現在一句流行的 叫沒有正能量兩個人在這裏對著十五樓、十八樓、C座那裏不抽不睬生活朝九晚是這樣又沒有睦鄰關係回到去又黑口黃面弟弟朝不得晚朝頭早又豪哭夜晚黑 還哭哭哭,不見聲音又害怕,會不會蓋一張被子,被迫死了? 立刻去看看,扯掉一張,不要蓋過鼻哥窿 睡覺也可以襲死的，那條蟲來的，你的生果是嬰兒是人，你看清楚是蟲，嘩老襯的，試過有一次，我記憶猶新，我掌觀塘 兒子晚上發燒， 牙狀牙，立刻 隔壁屋,當時還有木輪關係,隔壁屋的人立刻飆到樓下折家車 不是,立刻跟他上聯合醫院 我整隻手指卡著他,咬到他 被他一直咬,咬到上去為止 那時出了牙嗎? 剛剛的牙仔,一歲多點,發燒,原來是發高燒 我們住的地方,當時有擠迫 又怕上去那時候木輪關係真的好一粒粒住劍粒衣服就去了那時候十月十一月涼涼地天隔壁屋我和老婆帶兒子上醫院之後在急症室翹著手震旁邊那個人真的帶件外套 搭巴士上來,幫你生氣,當時那種鄰居的關係 但我又會記起,當時你也不是說不心害怕,兒子呱呱呱呱 你怕腦膜炎? 是啊,怕一探熱,104度 姑娘說不怕,這小孩動一下103、4是正常 不是吧,我去年發燒,沒多好,99.5度 點床點隻都嫌得跳海死了 裡面滾到五內俱焚,姑娘 不怕,小孩不懂的,怎會不懂 你們醫院醫療冷漠 這樣又吵一吵,網絡8.1903.com 指點江山 笑傲江湖, 光明頂, 陶傑、葉輝。 剛才那些萬家燈火的個案,每天有發生 <是。S 2> 沒錯,99.9%,你的臭小子104度是沒事的 姑娘沒騙你,是成長的過程,要獲得自然抗體 對於周圍的病毒、敏感、流感病細菌 她特別未曾發育得到,她是糟糕 一發燒就會有抗體 不過你做父親,我都說,由你摸到小孩開始,這些煩惱 那一刻你怕不怕?怕。你老婆會不會燒下去聽說腦膜炎? 姑娘說不會,坐在那裡,劈在一旁,接著等你排隊 排了一個多小時,不會拍,姑娘,護士會,那個阿嬸說 坐定定,就輪到你了,那你是不是? 好不容易輪到公立醫生 什麼名字? 什麼事? 探熱104度 撩兩隻,那裡拿藥,去那裡交錢 喂,那什麼病? 沒事的啦 醫生什麼病? 大陸104度半 醫生,啪,扔紙筆 喂,現在你算怎樣? 我是醫生,你是醫生? 大哥,你問我,我就說你沒事,是腦膜炎 我沒辦法,我現在告訴你不是 我現在告訴你,沒有證據顯示是腦膜炎 若果是,你告我,我沒有說不是 我說沒有證據顯示 走去打電話,肥佬你,報料熱線投訴 無緣無故被他噴了一面屁,出來慶不慶 你那晚,你兒子還未退燒 未退燒,你睡不睡得著?那晚你就睡不著 眼光光,看到8點多,老婆說 不要了,打電話去李慧玲投訴 真是打了晴朗,一天我時事 聽你的節目,我覺得你很忠肯 先生,你想有什麼投訴? 我覺得醫管局,醫生,我兒子104度 李小姐 這麼高燒? 他放在我的耳朵等個多小時 不是吧?這樣子,嬰兒會有事 就是了 你說現在的狗官是無良無良無良無良你知道政府醫院的分寸要照顧市民的健康整件事很冷漠讓我打電話給衛生局局長無緣無料這是負能量彌漫 加上你做老闆,其實不是的 李慧玲小姐是很真誠地幫你 昨晚的護士亦盡了責 醫生亦沒有咒你兒子腦膜炎 接著你回來,看到兒子回到96.3度 放下心頭大石 後來想,那三、四天,你是否好像在煉獄走完一鑊回來 不是第一次 不是唯一一次跟著還有幾鑊孩子的骨骨生長又發黃燒因為試過休克口吐白沫兩眼反白很可怕但我自己經歷過被他咬了一次手指其實弟弟肯定有些問題例如我的兒子 很容易撞傷鼻子就會流鼻血但撞傷一次後很容易再流鼻血你不擔心得那麼多開始跟他一起成長知道這個小哥慢慢始終會遇到七七四十九劫才變成一個 三、四歲又糟糕入名校你老婆就會餓你換樓換樓就糟糕你看黃大仙觀塘有什麼名校九龍塘很便宜近近河文田樂民新村都殺了大哥不是怎樣見人我們無所謂兒子十年樹木八年樹人 輸在起跑線是很糟糕的輸在起跑線那怎麼辦又要迫著換樓問外父借也好財務公司也好那你煩不煩換樓不等於一定保證左托就又行找誰張卓祥校長<笑> 打個電話行不行或者是胡國賢校長張女士什麼事平時張來光明頂很熱心什麼事張校長我有一件事我知道叫什麼名字叫葉小明沒聽過有沒有考試號碼A307幫我查一查不一定要的我幫你找找 我問一下你是否提心吊膽怕不怕以上純屬虛構張卓祥校長很好人網絡8191903.com 人傑地靈光明頂<笑>